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3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28。尔时佛赞天地是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言是以无量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以此经说如理四位，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他受持广令流布，此二佛句后者为多。黑过由施他者能令无量无边有情得法喜故，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如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意趣，广为有情分别解说，令得正解，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复胜施他此经功德多百千倍。乔世家，敬此法师当如敬佛，亦如奉事尊凡行者。黑过乔世家，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如来应证等觉，当知如来应证等觉即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不异如来应证等觉，当知如来应证等觉不异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乔世家，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以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乔世家，尊凡行者当知即是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萨，是菩萨摩萨亦以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乔世家，声闻种性不特切罗亦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种性不特切罗亦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见此证得独觉菩提。菩萨种性不特切罗亦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超诸声闻及独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复见修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一是故乔世家，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以无量上妙花满涂散等香，应付璎珞宝窗幡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现在如来应证等觉，当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使家，我观示意，初得无上正等觉时，作是思维：我依谁住？谁堪受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是念时，都不见有一切世间，若天、若魔、若凡、若沙门、若婆罗门、人非人等与我等者，况当有圣？复自思维：我依此法以证无上正等菩提，此法微妙甚深极静，我当还依此法而住，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谓此法？所谓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我已成佛，上尊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依止而住，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况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求无上正等菩提，而不以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皈依，精勤修学，以无量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求声闻乘或独觉乘，亦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皈依，精勤修学，以无量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菩萨摩诃萨众，从此菩萨摩诃萨众生诸如来应证等觉，依诸如来应证等觉声闻独觉而得生故。一是故，乔使家，若求大乘，求独觉乘，求声闻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皈依，精勤修学，以无量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求声闻者